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而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Omi Dagum 的 Cheerleader， 好像在海边一边听这样的音乐一边打一个沙拉山排球，特别的合适。下面的时间主流热门单曲来了啊！本周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网友们在 iTunes 当中有票选为前十名的很多好歌，先来听一下来自于 Selena Gomez 带给我们的 Back to You， 以及来自于 Shawn Mendes 这样一首歌 In My Blood Took you like a shot, thought that I could chase you with a cold evening. Let a couple years water down how I'm feeling about you. And every time we talk, every single word builds up to this moment. And I gotta convince myself I don't want it even though I do.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We never got it right, playing around.

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就可以了哈。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Sting featuring Shaggy 以及 Trouble Killers 带给我们的 Don't Make Me Wai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in vain. Love you. Can't wait to hear my last name.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so long, girl. It didn't take me long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r mind. I won't even mention the way your body perfectly designed. So fine. I'm judging from your outlook on life. I knew this would be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But now I'm ready for the next level, and you're telling me you need more time.Nothing wrong with waiting a little bit. You know this is more to me than just eating it. But you only get a love like this once in a lifetime. And if this is our chance, I ain't missing it. My whole life I never felt like this. Just wanna run with it, I don't wanna fight this. Ain't rushing you to make up your mind. Just wanna put some more quality in our time. Come on, girl.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Keep my head above water. Don't let me drown. If it's harder, I'll meet you there. At the altar, as it falls down to my knees. Don't

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到4级，阵风可达6-7级，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到2-3级，傍晚前后转为偏南风。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0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喜欢看剧的朋友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多部讲述北京故事的剧目。2018年12月6号到19年1月17号，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评剧《藏地彩虹》等6部剧将在京城内多个剧院上演。这次演出季中展演的6部原创作品都立足当代现实题材。北京歌剧舞剧院大型交响组歌《北京颂》将于12月18号、19号在27剧场上演。这部作品以交响合唱的方式，借重唱、独唱、无伴奏合唱，讲述北京历史。音乐会贯穿京味主题，融合了交响乐和民乐的表现风格。12月22号，北京民族乐团的民族音乐会《暮冬赋》将作为中华四季系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在首图音乐厅上演。届时，全新创作的声协奏曲《暮冬赋》将首演，柳琴协奏曲《北京生活素描》，民族管弦乐《燕京八景》的《西山晴雪》，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的《除夕》等不同风格的乐曲也将上演。中国评剧院的评剧《藏地彩虹》以北京榜样，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顾红医生、北京援藏医疗队以及其他行业援藏干部的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这部剧由国家一级编剧张明元执笔，剧目将展现评剧剧种6大流派的艺术精粹。12月26号到28号，这部剧将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而19年1月4号到5号，北京曲艺团的京味舞台轻喜剧《手艺》则从普通手工艺人的视角切入，以评书元素串联全剧，还原老北京不同年代的服饰道具，带观众领略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的发展巨变。另外，演出季中也有适合孩子的作品。2019年1月16号到17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原创儿童舞台剧《北京童谣》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用古老童谣讲述爱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Yeah.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那我们听到过了，像是 My My My 还有 Stargazing， 像这样的一些好音乐朗朗上口啊，有没有？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些新歌吧，可能你并没有那么熟悉的歌手，包括像是 Foster the People 带给我们的 Sit Next to Me， 以及来自于 Kenny Chesney featuring David Lee Murphy 带给我们的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起来听一下。 She rattled the ass in my plastic cup I said yes man fill her upTell me something good that I don't know Cause this world's been kicking my behind Life ain't been a friend of min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kinda low And she looked back over her shoulder Pointed pointed at the sign hanging up on the wall and sa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And nobody's gotta worry about nothing. Don't go hitting that panic button. It ain't worth spilling your drink. Everything's gonna be I nodded my head and said that's for sure. Dropped a few butts in the mason jar. Felt those good old neon vibes on me. And whatever monkey that was on my back, he jumped off just like that, right into the deep blue sea. And I looked back over her shoulder, thinking about the sun hanging up on the wall. Let's sa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Nobody's gotta worry about nothing. Don't go hitting that panic button. It ain't near as bad as you think.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s gonna be 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提到欧美潮流音乐，我们都会想到像是 Billboard 公告牌以及 UK Top 英榜这样的一些个著名的榜单的情况。那所以下面呢，要跟您去分享一些在 iTunes 里边点击度特别高的好歌曲了，包括来自于 Terence Rain 带给我们的 So Lay Open， 一起来听。 It would turn into a wishing well, and all our suffering would go. Too old at a damn young age, bedroom like a birdsong cage on a new couch, release new Christmas. Won't somebody do these dishes? Cherry salad was not the one to come around when it came undone. Put second on a winter hit list, all light just went missing. Strong roots, but these limbs out on a cold night, hard wind came down in the yard and split, killing time.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咯。下面一首歌继续来听 Andrama 的仙女座，来自 Growlers 以及 DRAM， 听听看虚拟与现实的一种结合是什么样子的，能够让我们从地面仰望星空，找寻属于你的那颗星吧。 Take it in your heart now loverWhen the case is out and tarred and sodden, take it in your heart, take it in your heart. But to admit it was cool, 'cause there's no substitute. Who even knows the truth? The truth.Took it to the right now. I took it all.